88%在教会侍奉的人上过主日学，还有75%的会友来自主日学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一看这一个数据，一看这个统计，你就会看到了，主日学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是多么多么多么重要的一项事工啊。然而，但是今天的教会，主你后生莫离莫救，那是不是说越来越少人做牧师传道了？也是不是说教会侍奉的人越来越少了？也是不是说教会的会友也越来越少了？因为数目字告诉我们呢，做牧师传道的95%100个当中有95个他们曾经是主日学学生，在教会侍奉的人100个当中有80个是上过主日学的，还有会友100个当中有75个都是来自主日学的。所以主日学事工我们不能够忽略啊！我们以为说小孩子唱唱歌，我们要看重主日学。40年前曼荣的教会几乎每一间主日学生人数多过做礼拜人数。40年前啊，今天曼荣的每一间教会都是主日学生少过做礼拜人数。我们商堂也是啊，我们做礼拜200-300人，我们的主日学学生呢平均知道多少吗？50-60个人。我们定下目标今年要100人，不过到了11月尾了，我们平均还是50-60个人、啊、弟兄姐妹们，三条路的小孩子去哪里了？我们家里面的小孩子礼拜天去哪里了？在做什么呢？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那个时候有一帮大人，他们看到小孩子要去耶稣那边，拦住他们，不给他们去耶稣那边，所以耶稣才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今天虽多做大人的也在有意无意当中拦阻了小孩子到耶稣面前。如果你有这些思想，或者你现在正这么做，哪些想法呢？哪些看法？来，以为小孩子不懂得基督信仰，所以只笼统的教他们要做好孩子啊，怎么叫做善恶对错，但是没有教他们怎么样胜过这些试探，怎么样不能够踏错做错，没有教他们，因为以为他们不懂，但他们大了才懂。还有第二，以为小孩子太天真来做礼拜，他们不懂事啊，所以他们在做礼拜他们不会说我要相信耶稣，不会做这种决定的。第三，以为小孩子呢金马王他来礼拜堂很麻烦，我来做礼拜就好一些，在家里啊看电视机，看还珠格格，还是玩手机。好，第四，学校功课已经很重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小孩子在主日学那边的学习，学校已经够多学习了，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在主日学的学习。第五，以为上主日学很麻烦， 给孩子自己去不放心，送去又要送回，又要借回，哎呀很麻烦。而且主日学，主日学做什么呢？唱唱玩玩，画画图，剪剪贴贴，就是了了。主日学就是做这些。第五，学校考试成绩很重要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、五年级、六年级很重要。哇，拿第一名自己脸上有光，拿 不好的话自己不好意思，所以给他补习，星期一补到星期七，星期一补到星期七，他们还怎么来主日学，还怎么来教会？所以有些我探访有些家长说，牧师 Mary 啊，一百来外补的，我来外耐补的，来外你来外拢补的，礼拜天来教堂补习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说，你把你的孩子安排在礼拜天补习，就等于告诉他说什么，礼拜天不必来礼拜堂，礼拜天不必做礼拜，礼拜天不必上主日学，礼拜天主日学啊。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你在拦阻他吗？第七，以为小孩子补习读书很辛苦了，所以呢，星期六星期天要给他们轻松轻松，星期六给他们看电视机，给他们玩手机，玩到三更半夜也不要紧，然后星期天呢，给他们睡觉，睡到太阳晒屁股也不要紧。哎，小孩子睡不醒没有来参加主日学，是谁之过啊？谁之过？大人啊。为什么星期一到星期五他都会睡醒？还不是你叫醒？礼拜天主日学为什么没叫醒啊？弟兄姐妹们，我对你说，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，因为我们的做法，我们在有意无意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拦阻了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，我们要让小孩子到耶稣面前。到耶稣面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参加主的学。耶稣说给格罗亚另外名，另外讲道理，格罗亚这个搞耶稣名字呢，他就不参加主的后家。你要被买新恩典的记载，耶稣祝福小孩子们，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是给他祝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请问你们当中什么人不要小孩子被耶稣祝福的举手？那第二人就说，有人说我没的耶稣最后我的讲讲舞蹈就没有人了。我们都要耶稣祝福，但是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做法拦阻了小孩子到耶稣面前呐。好，来做主日学做什么？怎样得到祝福？第一，明白圣经。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200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知识就是道的。”啊，今天我们笑他，我们说他这句话太天真了。虽然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，最有智慧的人之一，他说知识就是道德，那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知识越多道德越好？如果像他这么讲，那意思是什么？大学生的道德高过中学生，中学生的道德高过小学生，小学生的道德高过幼儿园学生，幼儿园的学生的道德高过没有读书的人。你说有这样可能吗？没可能的事情啊，不对呀。因为事实告诉我们，人的道德并没有因为教育普遍而相对的提高啊。现在教育越来越普遍了，人的道德有没有越来越好啊？监牢从来都是满人的啊，监牢常常都是什么？都是不够空间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教会我们也强调什么？教育要和道德有关，但是教会强调什么？ 单单自然科学不够，自然科学就是今天我们的孩子在小学、在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甚至大专所读的一切，叫做自然科学。单单自然科学不够，这是我们教会相信。我们教会也说什么？还要圣经真理，就是要明白真理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间大学？马来西亚都有30多间了、啊。那整个世界，全世界有180多个国家啊。那么有多少间大学？我们说几千间嘛。好，哥伦比亚大学，它在全世界大学当中排第几名呢？排第22名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大学创办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文宣里面讲什么？外人的目的的，亏怎样？我们开这个大学的目的目标是什么？教导和吸引儿童认识耶稣，意思说明白圣经了、啊。好，再来一间大学，哈佛大学 ，Harvard， 哈佛大学在全世界几千间大学当中排名第几呢？第6。你知道他讲什么吗？所有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什么？认识耶稣，永生上帝。你看，告诉我们说，教育不是单单教自然科学，教育也要教圣经真理，明白圣经真理啊。如果教育只是单单自然科学的传授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教育啊，只会制造更多的什么科学怪人。举个例子嘛，1941年，世界上最有知识、最有学问的国家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德国。他们那个时候，他们的教育是世界最高这个水准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也是在1942年呐、啊，教育最高。知识水准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，他们竟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把几百万，单单这个叫做奥斯威辛啊，有一个姐妹告诉我，她要去东欧那边旅游，我真的很想要去 Poland 地方，去这个地方，我要去感受一下，因为这个集中营啊。几百万的犹太人死在里面呐、啊，而这个事情是谁做的？读最多书、知识水平最高的，所以你看，你发现猪头进山，就在那进号吗？如果没有圣经真理的话，如果不明白圣经的话，所以弟兄姐妹们。来耶稣面前就是来求的血，让他们明白圣经。30年前我在这边做牧师，30年后回来不一样了。三条路有许多小孩子，当时那些小孩子他们需要耶稣，他们需要耶稣，所以我跟一些家长讲，我跟他们说要让他们来参加求的血，因为三条路的环境不好。当三条路环境不好的时候，孩子如果没有在一个教会这么美、上一堂这么美的一个环境长大，告诉你，他们很容易走迷路，他们很容易失落啊，他们很容易学不好的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让小孩子到上帝面前来。所以感谢上帝，我们昨天晚上知识会开会，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教会要聘请儿童事工干事，因为三条路的小孩子需要耶稣，我们要一个全时间的还是部分时间的，去把三条路的小孩子一个一个带到耶稣面前，让他们一生蒙福啊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、神学家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加文啊，他说 教育开始是什么书呢？第一本书，那个第一本书就是圣经。当我们讲教育，教育第一本书就是圣经，让人明白圣经啊。可是接下来他又说什么？还有人也要读上帝的第二本书，那就是今天许多人读的自然科学，上帝在大自然当中所启示的那个真理，就是我们所读的叫做自然科学知识了。两本书，第一本是圣经，第二本是什么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。但是今天你知道今天的教育已经颠倒了，只有第二本书，没有第一本书啊。所以今天的学校学生问题也特别多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，你看学校的问题，甚至这个是马来西亚新闻啊，教育部跟警方联手啊，进了400多间的中学学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学生一箩箩，因为他们只是读第二本书，没有读第一本书。第一本书是什么？是圣经。第一本书是圣经，提摩太，圣经里面讲什么？圣经说，我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。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，而那个圣经在做什么？活动要么第二本没？圣经会叫他什么？归正、学义、做各种真善美的事啊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去非洲旅行，他看到一个土人在树下看圣经啊，不是在树下看书啊，所以他就很惊讶。哎呀，土人也受教育没？对他来讲，傻该应该没得居嘛，所以他就进前去看。看到那个土人的时候，他就问那个土人：“土人呐、啊，你看什么书啊？”那个傻该说：“我在看圣经。”啊，这个人就笑起来。你在看圣经啊？在我们的国家啊，这本书没有人看了。那个土人他怎么回答？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，今天呢，你已经在我的肚子里面了。原来那个土人撒盖，他是四人部落啊，相当于撒盖亚，但是因为基督信仰，因为明白圣经，整个改变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孩子明白圣经吗？你记得啊、哦，明白圣经，撒该变两哦，没明白圣经，两变撒该变没？所以要让你的孩子来教会，主日学明白圣经。第二，快快讲啊，啊，快快讲。好，第二，成人成长，成人，我们今天就看到成人啊，这个字什么叫好？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，给我们人一个脑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脑啊，啊，这个脑不是猪脑啊，这个脑是人脑。那科学呢，就把我们的脑又分成左脑右脑，对不对呢？左脑右脑，然后又告诉我们左脑做什么，右脑做什么。结果市场上 market 呢，就有了什么课程呢？左脑课程、右脑课程，训练左脑课程、训练右脑课程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上过这个课程，训练左脑右脑？有没有？有的话我要问你一下，你训练了左脑的时候，你的头会不会歪一边？走路会不会歪一边啊？还是右脑的时候歪一边呢、啊、奇怪，怎么有左脑右脑？总之上帝造的脑我们都要就是了哈。好了，还有我们早期都一直听到这样的话， IQ IQ， 哎呦，这个人 IQ 很低，哇，这个人 IQ 很高，好像 IQ 高的人就成功了，将来有前途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1995年一个美国佬他写了一本书 EQ， 就一个研究，一下子全世界都研究他的书 EQ。 为什么呢？他的书是有数据的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就啊，一生的成就，他的成功啊，只是28%跟 IQ 有关系。所以不要孩子拿到第一名一定成功了，28%罢了，还有呢88%是其他的因素影响啊。我要讲这些，我主要就是告诉大家，今天人 讲左脑，讲右脑，讲爱，讲右脑，讲 IQ， 讲 EQ， 就一定成功了吗？不一定啊。我们教会我们所讲的是什么？成人。三十多年前 CDL1 大众银行经理聂彪杨庆张一彪经理，他找我，他说什么？牧师，我银行要钱呢，你帮我找一下，来吧，上一堂有哪些青年人要在银行做工。特地来找我，特地说要找教会上一堂的青年人。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要找教会的青年人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搞我一个青年人，搞我一个狗一样，跟外面的青年人不一样。这是一个银行经理所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不一样啊？因为一个人当他在教会长大的时候，教会的教育不是左脑右脑，不是 IQ EQ， 而是整个人。你说整个人是怎么一回事？整个人那是什么呢？给大家看耶稣一个榜样。好，圣经里面说耶稣，另外一个 slide，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我们看到我们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记载耶稣就生六位以前一经而大的十根人大了，一地血呢也跟着大，不但地血跟着大，血奶呢感染癌症呢也血缘更加。一直说耶稣十根地血，因为门都爱门客，门都爱门哦，那是门都爱门无血缘门无地血。这个叫做成人的增长，不单只是外在，内在灵魂生命心理生命都健康啊。所以人爱他，上帝爱他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就是给他什么？成人成长啊，不是一方面啊。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。三天前我在脸书看到这个帖文，我很感动，因为这个帖文是一个青年人，很本事青年人，那么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啊。这张照片是他爸爸妈妈的，是他父母的照片。我2002年到芙蓉堂做牧师的时候，他父亲已经不在，而母亲是退休的老师。那么他在这个脸书里面写什么？你们注意啊，他们是我属灵长者。哎呀，他们啊，这个他们是谁？爸爸妈妈是他们的属灵长者。今天我们是不是我们孩子的属灵长者啊？不要做一个拦阻我们的孩子到耶稣面前来的人。然后他在讲，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。再接下来他说，这样写，我阿爸阿妈带外去参加做你好。阿爸阿妈大区哦，故呢，阿爸阿妈宣宣在外国做耶稣爱女，就像那外人爱女学员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跟我们孩子讲这样的话？爸爸妈妈常常跟我们说，主耶稣爱你，好像我们爱你一样。好，接下来他讲什么？虽然他们已经回了天家，但是他们对我说的话，我还是深深印在脑中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会不会这么说呢？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不在，但是我们孩子会记得，哇，古来阿妈阿公阿爸阿妈老人家跟我唱的，可不可以你呀，这可叫来外那不可以，可压缩我们不可以啊，一生一世他们记得，也是一生一世的祝福啊。所以就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看到小孩子这么多，我们也看到一些家长陪着孩子来到我们当中，非常非常的欢迎你们。记得让孩子到上帝面前一生祝福，因为耶稣就是给孩子祝福啊。所以让孩子来参加主日学， 但我新学年啊，记得牧师讲起，礼拜呢冇补的假，但你两阿讲礼拜呢，你礼拜拢补的。拜一到拜六已经跳了的，礼拜就嚟偷，明白圣经，一生之福。礼拜拢大，做你好，少年团、青少年团等等，都系晒一个人得着之福，做少好大家，咱仔仔努力。将那个教会建立起来的，现在安定啊，领导三条路，学着三条路，一个一个的小孩子。好，我就做这样的分享，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姐妹。 接下来是主日学学生呈现节目。第一个，我们请学生丁佩文感恩的话。佩文， 大家主里平安，我是丁佩文，我今年12岁，我在主日学的高年组，